纸巾。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老你好。 哎，你好。 哎呀啊，我是你的一位忠实听众。 是吗？您是哪儿的？ 在未来24小时呢，我是房山、门头沟、海淀、丰潭、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会比较高，请提前注意防范。我估摸着 52-225-007013522250070，东西在石景山区啊。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丽人牌的电饼铛，是今年元月份1月份吧，在超市买的时候又用了两回，包装啊发票啊都还在呢 啊， 还在保修期呢。 试了试， 原价是239，现在打算100出手啊。 试了试，自个儿操作不了啊，还是用着不方便。 嗯，肯定是不太顺手呗，要不然就是有新的了呗啊。 哦，好吧。 在团结湖，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张先生联系啊，电话是13261429119，13261429119。 好。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个1.9×1.5米的床垫，还有9成新，想要转让，价格呢，这个具体再商量。如果有希望这个得到这东西的朋友呢，可以和13520018081这位朋友啊，他的电话联系13520018081，这位也是在石景山，在卢谷小区啊。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爱尔美牌的婴儿级材料的。 是什么材料？是那种铺在地上让孩子玩的东西呢？ 他没说清楚啊。 哎，对。 嗯、行吧，那您能不能补充一下，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对对对。 下面也是个儿童用品啊。有一个婴儿的小床，还有9成新、 哎、 说基本都没用过， 是 孩子都5岁了，更用不上了。 嗯， 他在朝阳门南小街，电话是1581084865715810848657。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全新的捕蚊灯，原价是48，现在呢是打算15块钱出手、 哦、 啊，捕蚊灯 专门抓蚊子用的。 哎，你没发现现在蚊子好像屋里头 蚊子 不多了哈， 少了 啊， 因为它这个没机会了啊，这个我们的环境卫生越来越好， 而且这个全市的这种灭蚊工作开展的也相当不错啊， 没地儿甩子去， 所以这个捕蚊灯挺适合，就是谁家有个小院儿什么的、 哎、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电话是18511777-895118511777-8951。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全新的伊莱克斯无绳吸尘器，原价呢1500多，现在500块钱出手，3折啊。电话呢是1364130017813641300178。 嗯，这个好，这两天比较抢手啊。 什么呢？ 全新的中型26厘米的雨鞋。 好好好，不错， 高筒的了吧？ 啊，对， 嗯， 26够大的啊。 对，还有全新的雨衣和雨伞，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这位联系啊，13911919，哎，少一位，您看看。这想抢还抢不上了啊、 哎、这一下雨这一着急啊，少写一位。 昨天在那个雨最大的时候啊，就是下午差不多晚饭那会儿 啊 我正好出门，就没出去，因为雨伞根本不行。 对， 就那种时候好像就是那种分体的雨衣， 嗯， 还打雨靴是比较管用的。 好吧、 嗯、行吧，那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将进入第二时段，一会儿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继续收听京城棒棒团，有点有气无力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有点不太健康。 你是看见饺子馋的吗？ 是，因为我早上起来就是下雨 啊， 怕晚了，所以我就是提前出来了，所以没吃早饭。就到这会儿啊，眼望着大家发过来的各种信息还有图片，我就真的头一次在直播间感觉就特别饿，你知道吗？ 那牛肉馅儿的饺子， 嗯， 羊肉胡萝卜馅儿的饺子，还有什么饺子？ 就是各种馅儿的呗，反正还有西红柿馅儿的。 啊，对，还要做西红柿馅儿的饺子。嗯、哎呀，我天哪，这个大家真的是，这个智慧很高啊！我头一回听说做西红柿馅儿饺子，怎么做呀？那么多汤。 他说就是要先控汁儿嘛，所以得提前准备。 哦、提前准备。 对，人家说早上看了一会儿雨景，现在就开始准备西红柿馅儿的饺子了。 哦、 因为西红柿要控汁儿，所以要提前准备。 不是，那西红柿汁儿要都控出去了，还好吃吗？ 你可以拿那汁儿去和面呢。 哦，哎，这个太聪明了。 对呀、啊， 那个汁儿和面，和出来那个面可能还 粉嘟嘟的是吧？ 哎、对对对、 哎。还有一听众呢，是打算做羊肉胡萝卜馅儿的饺子，还问一下大家说这怎么做好吃？ 怎么做好吃？都羊肉胡萝卜了还不好吃啊？ 怎么做都好吃，其实重点就应该是去掉那个羊肉的，我们所谓的那个就是那个 膻 气 味 是吧？ 啊、 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请就是厨师来的时候，他讲过，就是用那个葱姜水， 多放葱。 哎，葱姜水就是你不一定说非得用它去和馅儿，就你要把它弄成葱姜水，然后用那个水去 泡羊肉， 不是去。搅那个馅儿、 哦，搅馅 儿，一点一点的往里加， 哦、 然后让那个馅儿上劲儿，然后再放那个，比如菜什么之类的。 你是说去打那个 打 馅儿？ 对、 啊， 就用那个葱姜水或者是花椒水都是可以的。 哎、就是这样，那个羊肉馅儿打出来以后、 啊， 它就可以折掉那个膻味。 对，虽然我不会做吧，但是我会听啊。会听我会说呀， 可以尝试一下， 我还会吃呢， 会说会吃。 听听说我们 是最关键的，会吃。 准备做的是这个牛肉馅饺子，还要给我们快递过来啊，这不是、 哎、 不用了， 那就 您的心意我们领了啊。 对，谢谢您啊。 对，尤其这大下雨天的，其实可能快递小哥也挺不容易的。 嗨、 所以大家伙儿如果今儿有什么快递，比如晚了或者没到。就咱们都体谅一下啊， 别 着 急， 别 着 急，包括叫的外卖什么的 啊 都体谅一下啊。 而且这个。就是要给我们送饺子这位龙的传人也说了，说昨天啊上周求购过搬家用的打包机， 嗯， 家里的纸箱子呀都弄把它弄好了，你要搬家吧，东西装到纸箱子里，然后呢拿那个打包机的给它勒上，可是呢我倒是买着这打包机了，但是半天不会操作啊。然后呢咱们的一位团友吧，王大姐，昨天晚上冒着大雨坐着公交车到我们家来，耐心的教我如何操作，学会的一招啊，这个我这打包都弄好了，谢谢王大姐。 嗯，好。 下大雨啊，这坐着公交车呀去帮助人。 对、 啊、 我们这位帮友也是经常的帮助我们， 对对对， 团里的很多听众朋友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哎，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啊。有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咱北京啊现在哪儿还能买到家用的菜刀，说他去了好多超市都买不着、 哦、 人家不卖刀， 就是现在可能他这个对于这个刀具的销售他有一定的规定 啊，反正他去奔了几家超市嘛，说买不着这种家用的菜刀，就想问问什么地方能够买到、 嗯、我印象当中有这种专门生产刀剪的这个专卖店啊，有一些名牌，你比如张小泉呀、 啊、 王麻子呀、 啊 嗯、 但石蜡原来不有一家吗？当然他是当做那种就是特色那种卖的、 哎、是，但是那他至少他也有卖的、 啊、有，对， 相对价格会高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地安门那边有那个就是就鼓楼大街上吧、 哦、 原来有一家是专门卖那种各种各样的炊事用品的， 嗯， 他还批发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嗯、 当时我们听众也提供过，说那里面什么都有，有没有卖菜刀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 是吧， 大家给说说啊，什么地方还能买到、 哎 家用的菜刀。 哎，对，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在网上销售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其他材质的这种刀具啊，你像那个 陶瓷的、 哎、 对，陶瓷的比较多， 那个是不是好一点、 嗯、这不是，有些人他使不惯呀， 是吧，就得拿这个手持钢刀去劈排骨。 就家务事儿吧，反正就是经常进厨房的，就是他就使惯了、 哎、 你说你给他一特高档的特贵的一什么这那的，他使不惯他就做不出那菜劲儿来， 是 你知道 吧。 嗯， 好 吧，行，大家给说说看啊，什么地方能够买到现成的菜刀啊、 嗯、哎，好， 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分享了这个下雨的各个地方啊， 哦， 说这会儿广渠门那雨下的巨大， 哎，是吗， 嗯， 要了命了啊。 这位听众说 大雨落幽烟， 波浪滔天。 嗯、 啊、 下大雨了，大家出行安全啊。 嗯， 顺便问一下，手盘的葫芦怎么能快速包浆啊？新买了葫芦啊，还给我们晒了晒。你看这小葫芦，哦，是个小、啊、小葫芦，也就是手掌心这么大。 哎，其实我觉得您这东西您不能着急啊。 嗯、 既然是盘，这个盘的概念就是慢慢的把玩、 嗯、 啊。这个过去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包浆呢？就是您常年累月的喜爱它呀，老在手里把玩，它才能包浆。您要快速包浆吧，我觉得首先这意义。它就不一样了， 不是那个意思了，是吧？ 那您不是直接买一个包上浆的，是吧？ 什么叫古董啊？它就是得， 它得 经年累月，有那种沧桑感、历史感、 有年代感、 时间感。嗯， 快速包浆，那好多方法啊，这卖这个东西的人都会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啊！我觉得这您看这个本身它现在照出来就非常漂亮了， 对对对， 对吧？你得真喜欢它，你天天拿在手里把玩，是吧？ 关键是看您干嘛用。比如说您就是自己把玩，那您就慢慢玩吧，不着急。但如果说我就想让它出那个效果，我要送人。或者我要干什么、 哦、 我就想出那个浆的效果、哎、那抹点啥呀？ 没有这个那些方法说出来都会让你 不耻是吧？ 都能气得你鼻子都歪了啊。咱们也不在这宣传那些东西。我的这个建议就是您可以就是您买一副那个就过去那个白手套， 嗯， 就是薄薄的那种啊，不是说那大线手套，是那种特别薄的那个棉布的那个白手套。您在这个把玩它的时候，您如果想要快速的那个让它有一个效果呢，您就戴着那个白手套啊，您不停的就搓它，哎、 啊， 摩擦它。但是你看你这个手把的这小葫芦啊，你还真不能使太大劲儿了。 嗯， 万一哪下劲儿没使匀，那咔嚓你给撅坏了，那不就是得不偿失了吗？ 对，其实这个话我觉得稍微有点就是不太准确啊，就快速包浆就没这一说。 嗯、对， 只要是包浆就没有快速的。您说我作假、嗯，那有快速的。 哎，对， 这事儿不能干， 是吧、 啊？ 你要想最快速，您抹上点清漆，那就完全就不对了啊。 对。不着急啊，慢工出细活，本来就是一个这个玩的事儿，赏的事儿啊。 嗯，哎呀，接下来这位朋友他有一个问题想要解决，他说我呀，考虑到这个为了工作方便啊，我想找个合适的朋友呢换房住啊、 嗯， 他不是交易啊，就是 换 着住啊、 嗯， 这个自己原来呢，在这个亦庄地铁站附近有一个南北通透的三居室。想要换到东二环或东三环的地铁附近的位置的房子，要正规的一室一厅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就他这个本身这个条件，这个房子条件不错，是吧？ 说， 哎，他正规的嘛，南北通透的三居啊， 嗯， 他想换东二环或东三环附近的一室一厅就可以啊，这等于三居换一居。 嗯， 是吧？因为毕竟是位置嘛，对吧？这个位置他上班比较方便，就是而且是换着住，不是和您交换产权，哎，这样的一个这个 意向。到年头了，咱们再换回来。 哎，对，因为万一哪天我不在这附近上班了呢，对吧？啊，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这得特别有缘分，而且这个想换房的这个朋友呢，可能正好要到亦庄那边上班。对吧？ 或者是说，您对于地方没有太大要求，但是想换一个大点的房子， 大的更条件更好、 哎， 住着更舒服的房子 也 行 。好，那么这位朋友留下的联系电话是13718090944，13718090944。 那正经现在亦庄那边发展的真的挺不错的、啊， 非常 交通也是挺不错的啊， 没错啊。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和回馈啊。 嗯， 还有听众说今天那个蜻蜓 FM 怎么听不到广播呢？ 哦， 不是一位发啊，就是两三位都在， 可能 都是在线收听吗？ 可能是他的服务器在做调整啊，这是有可能的。 啊、跟天气有关系吗？ 嗯，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比咱们还那什么，他是通过网络来收听的，而、 嗯、 你不像我们还有一个无线的发射。 对，如果说就您一个人听不见，那可能是您的网络或手机有问题啊。 对对对， 但如果说好几位都发现这个问题了，那可能是他们在做内部的一些调整啊。 哎、对， 等一等啊， 因为这个网络它要依靠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传输嘛，啊，如果它的网络服务器在进行升级或者是这个维修，都有可能这个造成听不了的这种情况。 好。 还有听众呢说豆浆机确实太吵了， 怎么着？ 他是在阳台上打豆浆机， 你不吵别人吗？ 还得开着窗户，就没吵着家里人，吵着别人了啊！哎，这个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一下？就是它的噪音问题。 那这个得靠厂家和这个技术人员了。 啊、嗯， 它主要是这个噪音，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产生，一个是它的那个马达的这个轴承的质量。 它如果劲儿不够的话，它打不碎，是吧？ 对对对，它质量特别好呢，它可能这个声音会小。 嗯、 哎，如果说这个质量一般的话，它声音就会大。再有一个就是它这种方式，就像你说的，它必须有那么大的力量，它得达到那个力量，就像咱们那吸尘器似的，对吧？那吸尘器 劲儿得够、啊， 哎，也很响，嗡、它才有那个吸力，才能把那个 吸尘你还好办，我不见得非得大早上起来吸，我不会吵着人家。豆浆都是早点吃的，是吧？ 是。 那你说能不能提前就是打出来，那不新鲜了哈，也不好哈。 啊、对呀、啊，你像头天晚上打出来，就搁冰箱里，第二天 蒙着被窝里打。 我天 哪！那你说也不能说。光为豆浆机做一个完全像咱们这个录音间似的这种封闭式的隔音的呀， 隔音室 给推破费了哈。 关键是你自己也，他还是吵你。哎呀，这个有点。 人家是不想吵别人，人这个动机特别好啊。 对对对，好吧、 嗯。但是大家都分享的说是不行，都得是泡生的豆才能打出豆浆来。 对，必须泡。您可以泡啊，这个也泡软了以后可以。是不是能够减短那个时间啊？就很快它就能打出来了。 嗯、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还有一个加热在里边，它那个时间呀，它包括了把豆浆加热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边打一边加热，一边打一边加热，这时间能不能变短？ 对，而且人有听众说，其实这个噪音大呀，它是跟豆浆机本身的工作原理有关系，就是你生豆熟豆。 关系 不是太大， 对， 对，它都是那个动静啊。哎，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啊！ 我说的， 反馈给豆浆机制作厂家啊，让他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见得不知道这个问题啊。 嗯， 哎，这个，要我说呢，就是买一手推的小磨自己练练。哎，过些日子，您看发现，哎呀，这胳膊上的肌肉见长。 好，关于衣帽间要不要装门的问题呢，也都是各抒己见啊。有听众说必须得装门， 必须的啊。 对，说因为这个为了防止灰尘的问题。 嗯。 还有听众说很难说，按他本人的理解呢，就是衣帽间正常来说是不需要干。做那个门的，因为你看起来方便嘛， 嗯、 你找东西方便。但如果灰尘比较多的话，就像咱们北方说建一个门还是比较好的、 嗯。 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选择一些帘子。 哦， 嗯，就是挂一个帘子嘛。 挂帘子啊， 对， 这个，因为你假如说衣帽间一般都连接的都是卧室， 嗯， 是吧？反正你在你这个卧室里边，这个你挂个帘子也其实也够用了就。 对，当然也有这种独立的衣帽间啊。 是。 另外还有听众说，独立衣帽间一般都是在比较封闭的空间，相对来说还比较防尘。但如果做门的话呢，那成本会高出好多。嗯、 对 啊，那门都挺贵的呢。 对。 而且呢。 而且做着门以后，你这通风就更需要做。刚才我不是也说了吗？你得加一些通风的设备。 如果你。不加门的话，就是要多弄一些防尘罩， 对， 把那个不常穿的衣服给它罩起来， 哦、 对，或者呢是相对做一些那种格子， 是吧？ 抽屉，你把那些给它搁抽屉里面。 您要像遇到我这样人就方便了啊， 你不在乎是吧？ 我就两套衣服，洗一套穿一套。我这衣帽间我可以改成一书房， 就不需要衣帽间是吧？ 对，我就不需要衣帽间、 啊。女人都希望有一间自己的衣帽间。 我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家里有大概，咱就说不下50个装衣服的这个地方、 嗯、 啊，我只有一个，剩下全是我。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这没什么可骄傲的，家里都是这样的啊。 剩下全是我夫人的。 对，还有听众就说呀，其实你可以选择就是一部分装门，一部分不装门， 啊、 就是装门那部分呢，你可以把冬天的，比如现在是夏天， 嗯、 那你把冬天的衣服倒腾到那里面去， 哎， 它不就不落灰了吗？你夏天常穿的，反正你就勤擦着点不就完了吗？哎，这也是个办法。 那要我，我就弄一推拉门。 就是推拉门 啊 、就是、 说的就是推拉门、啊、 对吧，冬天衣服挂左边，夏天衣服挂右边，等到夏天的时候就把门推到左边去，到冬天呢把门推到右边来， 那不是还有空档吗？主要是为了防灰尘啊。 他这也说的是装一半门吧， 嗨，我特别无语啊，这个跟男性聊衣帽间的事儿，就简直就是尬聊，你知道吗？ 好吧好吧好吧，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可挂。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看看今天求购的并不太多。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二手的自行车，他呢是在顺义区。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83300215，13683300215。 再说一个， 你还看有其他的求购吗？ 没有，我这看。我这满眼都是咸菜，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先看看啊，你再说。 有朋友发那个照片是咸菜。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有一只小猫咪想要送出去，是五月中旬出生的，那现在呢差不多两个月啊。他也不知道这猫咪的性别啊，是自己家的大猫生的 啊。 哎呀，还没有打疫苗啊，是住在高碑店附近。如果有朋友想要的话，他可以送给你。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呢是13718730746，13718730746。 嗯，他发图片了，就是那个小奶猫的样子， 啊、 然后那个是那种灰色的，然后上面有白条的小猫。这小猫最可爱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它嘴边上吧。有一个小黑痣似的那个东西， 啊、美人痣是吧？ 反正看起来就是挺萌的，大眼睛还挺漂亮的、啊 哎。看品种了、 嗯， 像你说的这个是吧？它如果是那个美短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但是那个样子， 这个 就是普通的小奶猫嘛。 虎斑纹啊。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电子钢琴，谁有闲置不用的，请跟他联系啊，13693686383，13693686383。 嗯。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一台落地式的电风扇，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啊、 哎、 请跟他联系。 嗯， 他的电话是13801299460，13801299460。 嗯，下边这位朋友想求的呢是初中二年级的课本，是有转让的朋友呢可以和他联系。咱们先说这个联系电话啊，13105752285，13105752285。 嗯， 但是这个课本这个问题呢，您看看，您得说清楚，您是这个学生在哪个区？这个好像据我所知是海淀。西城啊， 都不太一样，东城也不太一样， 它的教材是不一样的，有人教版的，有那个什么不同的版本啊， 什么 RP 的 ，R 对对对 ，R 的什么。RS 的， 嚯， 这是简称啊。 是，所以您得把这个版本弄清楚了。 嗯，来说说卖菜刀的地儿吧。我们听众分享了好多地方 啊， 啊 有人给分享了 好多呢。这位听众说， 啊、 电视购物买锅具都送刀，啊、这倒省心啊，还得搭一锅。这位说菜刀在北新桥路口南路东有卖王麻子剪刀的。 王麻子剪刀，人家买切菜刀， 应该都有嘛。王麻子剪刀和菜刀应该都有啊。还有听众说。他这个网名就是一团火、 啊、 嗯，剪刀菜刀北京沙河沙阳路口有一家王麻子刀具， 嗯， 345路快车下沙河站下车，在路西底商，请带身份证。 是 哦，就买刀具现在要带身份证， 实名制啊， 还得登记是吧？ 对，这把刀卖给你了，这个把你登记在你的名下， 你就要对他负责是吗？ 方明拥有菜刀21把，这在家做饭的主。 好吧，这位说宜家有卖菜刀的，说什么样的都有。 啊、好吧， 还有听众说去同仁医院附近那儿有一个王麻子剪刀， 嗯， 什么刀子剪子品种挺多的，就在那个人行过街天桥的东头。 哎， 说你们刚刚说那地安门那个都不在了。 啊，那个没有了， 嗯， 啊、那个、也是你50年前的记忆了。 对，我50年前，50年前的记忆。 还有说，百荣275层131号商户有菜刀卖，需要身份证。大哥，你是这个店铺的 天桥的东头。 哎， 说你们刚刚说那地安门那个都不在了。 啊，那个没有了， 嗯， 啊、那个、也是你50年前的记忆了。 对，我50年前，50年前的记忆。 还有说，百荣275层131号商户有菜刀卖，需要身份证。大哥，你是这个店铺的店主吗？ 不带推销的啊， 真的详细啊。 哎，说到百荣啊，昨天有听众找这个电饼铛，我们有听众还分享了， 嗯、 说这个百荣啊。 哦，确实有区别， 是吧？ 哎，你跑到那个地头上去买呢，你可以摘那九成熟的。这个你可以直接就享受了， 对、 哎， 就是自己摘的那个感觉啊，和你买的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去摘桃啊，什么摘樱桃似的。其实大街上满大街都是，也不贵，是吧？ 它不光是感觉的问题、嗯，是因为那个它确实成熟度的问题。因为你在超市买的，在市场上买的西瓜，它不可能到八成熟、九成熟再摘， 嗯， 所以它还有一个，因为有一个运输和转。这个周转的过程嘛，所以可能也就七成熟。他摘的时候， 我知道了。刚才那位是百荣派来的，你是大兴派来的。 不，这个咱们不带任何的这个什么的色彩，因为你想你也能想明白，这个 幽默感都没有，夸你听不出来啊。 好吧，咱们接着说那个羊肉馅饺子的事儿吧。 啊，也顺便说一下啊，嗯、这个蜻蜓网络。已经好了， 哎，可以， 已经好了，说都可以听到了啊，谢谢大家的反馈啊。 刚才就暂时的吧， 嗯， 啊、 那你说羊肉馅饺子吧， 你说拿什么花椒水啊，什么什么，葱姜水打馅儿，对吧？ 对， 那这花椒水怎么做呀？是得泡花椒， 行吧？进广告吧。 哎呀，咱们都说忘了。 之前呢，刚刚接到通知，最后一批返利羊奶粉已经抵达北京仓库了。这是享购电台最后一批6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 没错啊，如果您啊一直在观望，又或者一直在犹豫的朋友呢，今天的机会就不能再错过了。 嗯， 瑞麟与享购时间合作10年了，在北京的推荐呢也有4年时间了。厂家统一零售价格呢是258元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一天一袋呢可以喝上15天的时间。之前呢直供价一直是99元，今天的活动当中再降30元，只要69元一盒，一组10盒，每人呢最多限定2组20盒。 是 年终大促，最后一批的备货，售完即将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刘大爷就说了，老是听你们在推荐69块钱的羊奶粉，我也想试试，可又看不到实物，还是有点不放心。您别担心，如果您想看实物的话，可以到北京的瑞麟旗舰店，有2家门店，一家在东城区的南花市15号，一家在西城区的西四南大街40号，随时欢迎您的光临。不过我得告诉您，虽然都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但门店是不享受这一次年终大促的优惠价格的。 是的啊，因为全国市场呢只有10000盒的返利的瑞麟羊奶粉。 嗯， 如果其他门店也能享受这样的优惠价格呀，那估计一天时间不到都要被抢购一空了。 对， 所以说呢，如果您是老会员朋友想要囤货，又或者您是新朋友想要花比直供价格还要便宜几百块钱来体验一下瑞麟羊奶粉的话呢，那今天的机会就不能再错过了。 对， 只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这是最后一批返利备货了，抓紧时间，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166的王阿姨就说了，69块钱喝半个月的羊奶粉，本来呢想多订点，可每个人只能订20盒，那就先给我儿子订2套，今天再给自己订2套，只是一定要保证品质和生产日期啊。一听您就是老会员朋友，瑞麟羊奶粉品质如何您肯定清楚。陕西富平的优质奶山羊都是跑山羊的，每天都放养在山上，也只有这样的奶山羊产出的羊奶才是给家人喝的放心奶。 哎，关键呢，今天的年终大促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啊，原价需要2580元的10盒的瑞麟羊奶粉，今天的直供价格呢也需要990元，而本档节目当中打进4007106108，只要花上690元就能订购成功了， 是 比直供价格还要便宜300块啊。 嗯， 但因为呢这是最后一批返利的羊奶粉，所以订完呢也就没有了， 对， 活动就会全面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